新传媒属下天台 Capital Q58 上市频道，现在有两天报告新闻。政府开始就冠病疫情爆发到去年八月间，我国抗疫的体育集团的工作正在事后检讨，并且会在完成检讨之后公布结果。财政部长王顺才会在集会代表李显龙总理答复反对党领袖被担心询问的时候透露这样的消息。那么卫生部正在收集和分析冠病疫情期间的数据，并将发布特别的报告，评估疫情期间的超额死亡人数和主要的投言。卫生部长王岳康在集会讲，经验人口老化因素之后，本次去年的冠病死亡的病例达到在840起，占总额的死亡人数大约52%。此外，王岳康也表示，如果冠病疫情恶化，我国将会国泰疫苗集中差异化安全管理措施，重启合理追踪和 self entry 方格定期的系统，既提醒公众不要删除合理追踪器的应用程序，或是丢弃骗器器，而是或者是已经丢弃骗器器和 self entry gateway 感染器的国人和企业，应该通知当局。根据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本地昨日就是5月9号，冒新增冠病的死亡病例，单日新病例连续两日少过3000起，报2271起，每周病例传播率上升到 1.1。 通货膨胀加重害市政理事会的负担，当局会在必要的时候考虑采取适当的措施来减少居民的压力。国家发展部高级政务部长陈燕在集会上讲，仍是会可确保市政府的财政可长期持续。过去一年，本地因财务困难而向银行寻求援助的消费者有所减少。苗公部政务部长陈新辉在集会透露，本地家庭偿还债务的整体情况也维持在可以负担的水平。集会三读通过对新加坡空房局宪法修正案，在本地和海外并停出一同罚款至少10000元者，将会失去国会议员的资格。我国宪法原本规定，在新加坡或者是在马来西亚并停出或者是并罚款至少2000元的人，将会失去国会议员的资格。国会也三读通过领养儿童的法案，在法案下所有有意领养儿童的人都必须先通过评估，领养父母也必须出席领养前的说明会，以更好地来了解孩童的需求等。总理公署宣布李显龙总理今日起到星期六，就是5月10号到14号到美国首都华盛顿进行工作的访问，出席亚细安美国特别峰会。新闻报告完毕。